这就是二地挪威三文鱼它的三大特点。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呀，是有酱香的三文鱼42罐和香辣的三文鱼的10罐，一共是52罐。那么以往呢，42罐咱们卖过299元，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加量不加价，变成52罐，依然是299元，但是市面上呢可就1000多块钱了。 今天我们合起来每一罐才5块多， 是的， 5块多，你连榨菜都买不到，你连一桶方便面都买不到。但是今天吃挪威进口的三文鱼，而且这个机会有多难得，4年来第一次出现，所以说也不可能天天出现的。所以说大家今天看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一定把握住。 是的，而且呢，它的产品呢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哈， 是 可以说安全、健康、营养、美味又方便哈。 是， 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帅有一顶和小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娘娘急驾呀！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北五环建亭桥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三环莲花桥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能见度较好，风不大，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大气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气温在8到0下3度之间，白天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天气较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3，感觉干冷。今天光照条件好，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是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盖古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来房 有你有我该有他， 街坊 娱乐七十二变， 凡事不往心里装， 快乐不管娱乐七十二变。 这里没有我王大， 时间 公元3000年前， 地点 快乐大街， 酒吧， 一勺烩，22商城， 人物 小柱， 小花， 阿雷， 孙奶奶， 吴奶奶， 王大爷， 周水， 世界， 有，每天都有。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快乐大街酒吧里。干嘛呢？ 睡觉呢。 哎，大雷你也在啊？ 大雷也睡觉呢。 哎呦，哎，这是我酒吧啊，怎么又跑里面睡觉来了？起来起来起来。 不是， 穿穿， 快点 穿， 快点，你让我出来，你让我穿上，你一定要说清楚 怎么回事、啊、 穿上怎么回事？ 你把袜子穿上，凉。 想多了想多了，你以为呢？你说清楚了。 感冒了都，你听这声音嗓子有点哑巴。 没有。 糊得慌，吃了好多天消炎药吧？ 没有，我最近正练配音呢。 是吧， 你看我这个低沉的这个低声度。 行行行，既然你们都晃悠醒了，咱们就说说啊。 晃悠醒了， 你不是那瓶子，